都市男女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，我是森美，又来到都市男女这个节目。一个礼拜时间过得真是快，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有好好的消息宣布给大家，我们的都市男女的节目在各大平台已经上架。哪个大平台呢？ Spotify 啦， Google Podcast 啦，同埋 Apple iTunes 啦，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。咁好多谢三大平台的允许啦，咁我哋先至可以有都市男女呢个节目啦。如果大家记住，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节目，咁你就可以听到我哋每一集嘅最新嘅 update 啦。咁点解森美会响呢一个平喺呢一个 podcast 入面，因为我其实係一个新人啦，咁我係一个新人，咁我就对于呢个 podcast 样嘢呢就深感兴趣嘅。所以我搞咗都市男女。点解我会搞咗都市男女呢？因为其实呢个係我细细个嘅一个志愿，想做呢一样嘢嘅。咁即係咁啱喺目前遇到一个咁嘅机会，咁我就做咗呢样嘢啦。咁而家都仲喺度 fine tune 緊成件事啦。咁如果遇到有咩讲错或者有啲咩杂音嘅话，欢迎你留言俾我，咁我会叫我团队跟进返俾你哋。马上进入我哋今日嘅话题，初恋的感觉。乜嘢叫做係初恋的感觉呢？我想问下大家，初恋嘅感觉大家仲记唔记得呢？如果喺我嘅感觉嚟讲，我就会觉得嘅係，我会感觉到嘅係心跳加速，依依不舍，手掌出汗，跟住会每一秒每一刻都会挂住佢。呢、这个就係我初恋嘅感觉。 唔同人嘅爱情有唔同嘅开始，而我嘅开始是一个文化符号。 靠向我身边，你大笑却无言，在落寞情况上赠我明天，总会有辛酸，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，狂风中也热恋。 认识你那年是中一，你给我感觉是一个文化符号。 这个故事开始一段旅程。那一年呢，就跟几个老友去了旅行啦。咁去到嗰个度假村入面呢，其实度假村都几盏贵嘅，有好多设施啦。咁你係完全唔需要烦，你要諗啊，你要度啊，你要去边度啊，你要去买 shopping 啊，即係诸如此类嘅嘢。咁喺呢个度假村入面有好多设施你係可以使用嘅。譬如话你可以做运动啊，打高尔夫球啊，射下箭啊，诸如此类啊， yoga 都得嘅。喺嗰度好 relax 咁就喺度过开几日啦，预算系咁啦，嗰个行程嗰、那个 planning 系咁嘅。咁点知呢，有一个 event 呢，諗住就想去参加，但係又未开到，咁就无端端俾个老细呢就拉入咗去一个 event 叫做 yoga class 嘅。yoga class 其实呢我唔敢于兴趣嘅，好老实咁讲，因为我本人都唔系做开呢一行嘅运动嘅。但係我都有诚意决权，我又唯有焗住入啦，其实我都唔想入嘅，问心嗰句啦。入到班房之后，有个导师同一个女学员喺度。咁正正嗰间房入面就有我哋四个人啦。这个女仔就向我哋打招呼啦，佢就叫我哋一起做瑜伽啦。咁喺呢一段时间我就发觉，咦，这个女仔几平易近人喎，几 friendly 喎。咁我就放低戒心，就开始我哋嘅瑜伽 class 啦。其实各位观众，做瑜伽真係好难嘅，喺我哋呢咁嘅年纪。 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鍾意偷偷望我。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飲过嗰杯嘢嚟飲，大家笑我飲咗你口水味，一世听你话。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，係故意㗎。 我做乜要听你话？ 情怀是因你温暖，冲击。 快乐时光过得特别快，就结束咗我第一嘅旅程啦。第二日嘅朝早，我继续享用度假村嘅设施，好快又到咗中午食饭啦。我喺间餐厅度再次遇上佢，然后我行过去帮佢打招呼。佢都好友善，所以我邀请佢同我一起去玩埋其他嘅运动。咁佢又应承啦。咁喺嗰个晏昼，我哋就玩咗个叫做Thai boxing 嘅运动。咁嗰个运动呢，对于我嚟讲呢都几吃力。因为个 Thai boxing 呢都唔系我玩开个运动。But, 体验下冇问题啦。咁尤其是喺佢面前，梗係我要梗係要英雄啲㗎啦，梗係要 man 啲㗎啦，唔可以衰㗎啦。咁都好彩喺个运动入面呢都冇咩差错。玩咗大半日，感觉上对呢个女仔有少少 feel。呢个女仔我同佢喺埋一齐，我好开心，好甜蜜，好耐都冇感受过呢一个甜蜜，呢一个感觉，唔知系咪呢一个就系初恋的感觉呢？各位听众，你哋有几耐冇试过呢一种感觉呢？喺呢个繁忙嘅都市入面，我拼搏咗廿几年。戴住面具做人，感觉到真係好攰，好攰。难得相请偶遇，识于微时，我遇到佢，我真係感觉到好开心，好甜蜜。我希望呢一种甜蜜嘅感觉可以延续下去，所以我约咗佢食烛光晚餐。 手挽手肩并肩，有缘碰见。留在我身边，心真挚倍添，爱倍添。当来这段缘，这段缘不知怎去讲，感激我遇见。 中午毕业了，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，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，我好快咁答冇。 为咗呢一个约会，我隆重其事打扮好我自己。跟住等待佢嘅出现，咁喺等待嗰一刹那咧，我其实都有点紧张，收心出汗。当佢出现嘅时候，令我眼前一亮。佢着住一身黑色嘅套装，令我感觉到佢另外一面。我平时见到嘅佢着住 sport wear 嘅，但系今晚俾我睇到佢嘅另一面。咁我就同佢一齐去咗间餐厅啦。咁喺间餐厅入面呢就有一个小插曲嘅。但点知呢嗰日呢嗰间餐厅嘅 aircon 坏咗。咁我讲得好熱啦。因为我套战衣呢都比较喷嘅原本件衫。咁行咗十零分钟路，咁理所当然啦，会熱啦。都冇咩所谓啦。其实有少少失望嘅，但都冇办法啦。但係呢一餐饭虽然熱，但系我哋好多话题，我对佢嘅认识又开始再加深啲啦。我哋交换咗食物啦，大家嘅食物啦，大家嘅话题啦，发觉原来我同佢嘅话题都几啱噶，大家都几啱倾，都几啱嗰个 channel。越倾啊越开心啦，餐饭越食就越耐啦，咁食到。去到某一个点日越嚟越热啦，咁我都同佢要求都同佢讲，不如我哋去另外一个地方坐或者继续倾啦，因为时间尚早嘛。所以我提议去酒吧饮嘢。但係佢话酒吧好热闹好嘈，唔想去咁嘈嘅地方。咁都冇乜问题啊，咁啱酒吧隔离有个沙滩。我哋就去行沙滩啦。其实我自己本人呢都好耐冇行沙滩。咁我同佢就去行咗沙滩啦。呢一个沙滩好宁静，好暗，冇咩灯光。但係有一个光线 照住我哋，就是星星的光线。我感觉到好浪漫，好大风吹住我哋，我感觉到好舒服。沙滩的风吹过嚟，好舒服，再加上啲海浪声，更加舒服。好耐未试过有呢一种感觉。两人一起漫步，好浪漫。在行沙滩的期间，我同佢再次了解深入，再次倾好多种种类类的话题。唔知道佢系咪同我一样嘅感觉呢？佢都系咪感觉到咁舒服、咁开心、咁甜蜜呢？好耐都冇试过有个女仔可以好静、好静咁听我讲嘢。呢一种感觉喺都市嘅环境入面真系搵唔到，宁静到我哋可以听到一啲昆虫嘅叫声，令到我更加感觉到呢个沙滩就系为咗我今晚而准备嘅。海风一直吹住，令我闻到佢头发散发嗰种香味。呢一种感觉我亦都好耐冇试过啦。喺呢个旅程入面真係好难，同埋冇諗过会发生呢一种事。喺呢度我好感激佢俾咗呢个咁嘅机会我。可能我都觉得我俾緊机会佢啦。喺呢个时间，各位男士，如果换转系你哋嘅话，你哋会有咩行动呢？譬如话你会唔会摸下佢只手呢？你会唔会揽住佢嘅腰呢？喺种种因素嘅底下，你会点做呢？你会唔会咁轻易放过呢一个机会呢？当其时我嘅諗法就係想拖住佢只手，揽住佢对腰，问佢我可唔可以做你男朋友。但係呢啲种种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啫，因为我好驚佢话唔可以，佢话唔好，请我食柠檬，咁就会破坏咗我同佢嘅友谊。 你大笑却无言，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，总会有辛酸，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，狂风中也热暖，伴我高给那十二天，并是星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。情怀是因你温暖，冲击于心里边，全情爱我，热情热爱加添。手肩并肩，有缘碰见，仍留在我身边。心真挚每天，爱每天，当来这段缘，这段缘，不知怎去讲，感激我遇见。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，你令我眼前一亮，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，变成今日呢个样。他们说你还没有女朋友，我怎会信呢？那晚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你偷偷将我喝那杯吞和你那杯换了来喝，我的嘴没笑，我只是用我的心来笑。 唯独是可爱的脸，手挽手肩并肩，有缘碰见，仍留在我身边。真挚每天，爱每天，当来这段缘，这段缘，不知怎去讲，感激我遇见。 如果你遇我唔到，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？ 讲到呢一度，我哋嘅节目又是时间同大家讲拜拜啦。下一集我哋会再继续，下一集透露少少俾你哋听，我会再送佢翻酒店。咁酒店会发生咩事呢？拭目以待下一集。 都市男女。